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，明月清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网易云阅读，喜马拉雅联合荣誉出品。 朱雀被噎了一下，他自己也觉得很奇怪，明明以前对严君玉这傻子颐指气使的，但最近不知道为什么越来越凶不起来了。可能这傻子身上真的有点古怪，有时候脾气倔得跟小牛犊一样，但他眼睛直勾勾盯着你的时候又没法狠下心来骂他，实在让人头疼。怪不得连殿下也对他那么好呢。所以朱雀也没骂严君玉，而是跟在后面问他， 你想去哪儿？东宫也能练枪啊，你围着东宫转圈干什么？ 严君玉不是围着东宫转圈，他是直接从司红堂出来，绕过小半个东宫。萧景琰和叶玄机素来不和，隔了个最远的距离不说，过去也不方便。而且严君玉是要翻墙，自然要找个好位置才行，所以他并不理朱雀，只是自顾自估量宫墙。他是练枪的人，纠结犹豫那些不是他本行，正如钟老将军所说，总是一往无前，有去无回。宫墙翻过去是容易的，只是要看里面有没有树接着。严君玉打定主意，也不着急，围着宫墙往前走，看见一堆小太监聚在一起，在宫墙的背风处烤火，应该是上夜的小太监，手动得跟萝卜似的。他经过时，那些小太监都不敢说话了，可能是怕他，也可能是认出了朱雀。朱雀的狠在宫里出了名，以前见到这样不合宫规的事一定要重罚，但今天光顾着跟严君玉说话了，竟然放了他们一马。两人就这样经过了那帮小太监面前，也不管他们是不是跪了一地。宫巷狭窄，严君玉还特意绕了一下，以免踩到小太监的手。原来这地方有个凹口，里面还坐着一个胖胖的小太监，像是被吓到了，正慢腾腾起身下跪。如果不是背后传来一股大力的话，严君玉是完全没反应过来的。跟在他身后的朱雀突然一个箭步把他一推，护在了身后，同时从胸腔里发出了一声怒斥，几乎盖过了佩剑出鞘的声音。与此同时，那个胖胖的太监直接一跃而起，身形轻如猿，脚如燕，如同猛虎一般扑了上来。他双袖宽大无比，如乌云遮目，直接扫向严君玉双眼。那袖中散出万点寒芒，严君玉的长枪根本来不及挥出，那寒芒已经到了面前。 母后还是不愿意过来吗？ 昏暗的涌泉殿中，萧景琰语气异常平静，反而是他面前的传旨太监战战兢兢，皇后的懿旨十分简短。 臣妾乃多病之人，怕病气冲撞了圣上，只能在佛前为圣上祈福。 牵扯到皇家秘辛，连内务总管段长福都不敢多话，何况他们这些内侍。好在太子殿下从来不迁怒，况且世人都知道，太子殿下可不像那些要庇佑的小皇子，他对于皇后的决定是毫无异议的，不然他语气不会这么平淡。 那就不来吧，天冷了，让母后好好保重身体，不要伤心。 涌泉殿又安静下来，侍后的宫女太监大气也不敢出，几个宗室老王爷进来探了探，也不敢作声。龙床上帘幕低垂，庆德帝深陷在明黄色的床褥中，瘦得脱了相。据说就算是朝夕相处的亲人，在临死前也会显得极为陌生，可能这就是死亡给人带来的恐惧。历代帝王晚年多有求仙问道的，大概也是恐惧使然。庆德帝却没有痴迷过，他性格里有种阴郁的冷静，有时过了分就成了残酷。二更时，庆德帝又清醒过来一次，那时候他眼睛已经看不清楚了。他这几天都是这样子，时而清醒，时而昏迷，只是清醒的时间越来越短。地上跪了一地的御医，都说是时候了。这次他醒过来之后没有再说胡话，烧似乎也退了。久病的人眼睛尤其浑浊，面目上有一层灰气，也有说是死气的，像是看什么都很模糊的样子。他干瘦的手摸着绣着金龙的褥子，茫然地问， 什么时候了？ 二更了。 父皇。 萧景琰轻声道，他的声音始终平静，反而是旁边的庆亲王落下泪来。庆德帝像是没听见他的声音，只是摸索着哑着声音叫 云帆。 满室的人都只装作没听见。事实上，除了庆亲王和几个参与过当年帝后大婚的老内侍，也没人知道他叫的是什么。云帆是明义皇后的闺名，太子外祖父家姓齐，世代清贵。这名字出自《诗经》《春日迟迟，惠穆萋萋，仓庚萋萋，采繁萋萋》。也有说，齐国丈本来中意的是世交敖家的长子敖仲，所以才起了这个名字，不过是些无稽的传言罢了。所以皇后的宫殿名叫长春，年轻的帝王也有过这样的野心，想要为他留住一整个春天。谁也不如萧景琰清楚这故事的结局。但太子殿下什么也没有说，他只是安静地坐在庆德帝床边垂着眼睛，谁也不知道他眼中神色，谁也不敢去看。 母后不会来了，父皇。 过了许久，他才这样轻声说道。当年一起看梅花，想要像寻常人家一样度过一年又一年平静岁月的父母和孩子，永远不会回来了。他也不再是那个满心天真的萧云了。他早在漫长的岁月中迅速长大，长成自己也不认识的样子。不知道庆德帝有没有听见，也许庆德帝早就知道了，只是不愿相信，仍然固执地叫着皇后的名字。但他太虚弱了，渐渐就没了声音，似乎又昏睡了过去。又过了许久，段长福才小心翼翼劝道， 殿下去休息一会儿吧，这里有老奴看着。 不用。 他声音极冷，顿时没人敢再劝，只剩殿内的灯花偶尔发出一点爆裂的声音。龙床上的君王正在缓慢步入死亡，这一生的功与过，爱与恨，都将在这个寒冷的深夜结束了。等着他的是那些被他摧毁过的臣子和曾经君臣相得的故人。没人知道穿着滚龙袍的青年在想着什么，他的背脊挺拔而修长，那金龙符在他背上像熠熠生辉的未来，又像世上最强大又最尊贵的诅咒。三更时，庆德帝又转醒过来，他已经彻底看不见了，双手在空中乱抓，但他的脸色忽然有了一种诡异的血色，连声音也不再气若游丝了。旁边的御医都小心翼翼地互相对视了一眼，连庆亲王也知道是时候了。 老云帆。 庆德帝叫了一声云帆，但声音很是凄惶，他大概也知道这名字的主人不会来了。这是所有人第一次见到他脸上出现这样的神色，不是绝望，而是某种更深的东西，像是打碎了心爱的东西，知道再也无法挽回的神色，光是看着就让人觉得心碎。萧景琰轻声道， 父皇。 庆德帝侧过耳，他已经完全看不见了，有什么东西似乎在迅速离开他的身体，他的手臂变得虚软无力，整个人沉到了床褥之中。 灵儿。 他几乎是有点无助地叫道。萧景琰伸手握住了他在被褥上茫然摸索的手，青年的手温暖而坚实，像是某个久违的承诺。 灵儿在这里，父皇。 庆德帝的神色却不是轻松，他像是在挣扎着想要说出什么，但却只是徒劳地张着嘴，看起来吃力又让人心酸。萧景琰似乎明白了他的意思。 我知道。 萧景琰想说，就算天下人都背弃了你，就算我已经打败了你，我仍然把你视作父亲。你给了我一个比你更好的幼年，虽然结局并不圆满，但我终究长成了比你更好的君王。我也应该有着比你更广阔的胸襟，我会原谅你，我知道你已经尽力了。但这许多话来不及说，因为庆德帝整个人都似乎沉了下去。他像是一瞬间垮掉了，连面容也变得无比陌生。然后萧景琰 听见了他的声音。 对不起。 他的手臂一沉，像有无形的黑暗瞬间笼罩下来，统治大周30余年的帝王就这样安静地停止了呼吸。处理过先帝逝世的老内侍小心翼翼地上前，用鹅毛在庆德帝鼻子上试了试，太医也上来把了把脉，很快满室都是哭声。有人敲响了丧钟，浑厚的钟声响彻整座皇宫，整个永乾殿都是哭声，后妃、群臣、皇子、宗室、内侍，所有人都哭成了一片。然而曾经的太子殿下只是安静地站了起来，他像是被什么费解的东西牵制住了心神，甚至没反应过来，躲开段长福的搀扶。他俊美面孔上神色冰冷而茫然，像将士的神奇。他穿过人群，人人都像风吹过的麦田一样弯下腰去。他走了几步，忽然疾步向前冲向外殿。疾步为趋，宫中礼仪这已经是最快的步伐。然而从来堪作礼仪范本的太子殿下已经跑了起来。他是如此慌乱，穿过内殿和外殿之间的廊道，衣袖甚至差点带翻了熏香炉。他大声叫着心腹名字。 云兰，云兰，出去！ 人群中迅速有人跑来，但最快的还是云兰。 殿下， 别说其他人，连云兰也是第一次见到萧景琰如此失态，顾不得礼仪，连忙跑过去。刚要问怎么回事，萧景琰直接道：“ 萧炎在哪儿？父皇要杀萧炎，快去找萧炎！” 这不是私怨，庆德帝是为了皇嗣，当初是，现在也是。萧景琰和他年轻时一样傲慢，如果不喜欢，是连子嗣也不会留下的。就算最终是从宗室中过继，一样是皇室血脉。但这样的影响足够让他的一命是诛杀严君玉，所以他直到最后还在跟萧景琰说对不起。萧家的人是到死也不会回头的。 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